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，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、承建商、大业主、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。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？看解围，我们帮到你。 好，欢迎回来下一次解围。咁我哋繼續有林家良喺度啦嚇，咁啊頭先喂整張相俾大家睇下，開會係開成點先？嗱，大家見到啦嚇，即係蛇碌撐嗰個就阿挺啦，差啲頂住咗條水管啦，佢係咪？ 超高， 係咪？咁啊隔離阿家良啦，咁啊影相嗰係我啦 ，OK， 即係我，因為呢個時間咩狀態咧？就是、等緊點票啊，係，即係咧用人手點票咧，等到成班街坊聚咗喺度圍個圈，啊圍爐取暖啊！都仲未開波做到下個議程，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哋覺得即係好難搞嘅地方啦。咁今日都係希望咧透過呢個個案咧，就即係俾啲意見大家，即係日後遇到咧，即係法團開會咧要留意啲咩地方啦。咁其實呢度都仲未完嘅喎，呢度咧仲有一個幾得意嘅位嘅，就因為咧喺改選嘅期間咧就需要咧。就首先就議決個新嘅法定人數先。咁當時議決咗出嚟之後咧，就冇一個咧係超過 50%。咁因為法例規定咧，要有超過 50% 咧，先至可以係有一個叫做議決啦，係嘛？如果唔係就唔能夠過到啦。咁啊，當時就出現咗個插曲嘅。就是我哋去搶麥 ，OK？ 咁我哋點解搶麥呢？因為現場咧就有位律師嘅，咁啊出咗呢個結論之後咧，嗰位律師朋友咧就好搞笑，我覺得好搞笑啦，我形容好搞笑啦，我覺得啦嚇，咁佢中意告我告我啦，我覺得好搞笑咧，就突然間就有個講法，就話咧，咦？咁不如我哋攞最高嗰三個出嚟。去投啊，咁就避免咧，即系因为唔够50%攞最高三出嚟投，咁你去建议啦，系嘛？咁我即场咧，你都知道我开会嗰啲反应咧，我即场就出去同阿民政，因为当时有民政事务处喺度讲嘅， 系有个代表喺度。 我当时咧就我都好稳阵啊！你都知道人哋话晒律师系咪？我又走去同个民政事务处讲，我话喂。你哋個民政處嘅建議唔係咁嘅喎，係咪？當時民政處同我講，係啊，我哋嘅建議唔係咁噶。我話喂唔得啊，主席，咁我要講兩句啦，咁樣。咁我就攞咗個麥就講兩句，我講啲乜呢？我當時咧，因為都冇辦法即刻抄到條條例出嚟嘅，你都知道個條例鬼死咁多，仲加工作指引，有咩手則咁樣。咁我當時我講話就喂。我理解是咁嘅喎，同律師嘅意見唔同喎。我理解咧，當有咁多個選項，而冇一個選項咧可以超過50%嘅話咧，就必須要投票，重新投票，而令到嗰個投票咧係超過50%為止。咁民政我就話，我當時講，我民政事務處佢嘅例同埋工作指引上面咧就有一啲建議嘅。個建議咧有幾種嘅。包括咗咧，就一系就揀最高嗰两个出嚟， 系 就再投一次。咁最高嗰两个出嚟投一次，咁一定有个超过50%啦，系咪？除非打和嘅啫。哦，但我见过打和噶，我见过打和噶，好大镬，唔知点算好。咁另一个咧就系排除法，逐个逐个最低嘅抹走佢。OK， 我得呢两种嘅啫。我就未见过话拣三个嘅。OK， 咁我就讲完啦，我咪放低支麦咯，系咪先？咁我最记得噶啦，当时咧呢位律师朋友咧，佢好尊重我嘅，我即系呢句说话真心噶，唔系冇绝对冇马虎意思， 好客气嘅， 好客气嘅，佢尊重我嘅，佢同我讲，佢话诶，庄生其实头先你讲嗰啲嘢咧，系方法，不过就冇喺条条例度嘅。又唔喺呢度，又唔喺嗰度，又唔喺工作小手则，又唔喺甚至乎民政事务处嘅小册子都冇嘅。去嗰度咁样，但佢系律师啊嘛，系咪？咁我又冇带本书去， 系咪？咁我同佢讲，我喂唔系咁，咁当时点样决定咧？点样取态咧？都唔讲住，先有另一张图嘅，我哋呢张图咧就系而家我搵俾大家，大家上网会搵到嘅。就是呢、這個大廈管，我詳細話俾大家聽，呢個係咩位置啊？即係咧，費事一間咧，因為同啲律師朋友喺度討論緊咧，我擔心咧佢嗱呢個咧就係、是、供應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 ，OK， 由民政事務署局長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第344章條例咧第441A 條、發出嘅。咁當中第15點就講得好清楚㗎啦 ，OK， 嗱大家望到個熒光幕啊，唔該曬導演啊，都可以整出嚟。咁其實咧有啲講法嘅，係咪？就佢有三個方法俾大家啊嘛，係咪？就 A 咧就逐步淘汰，頭先我講啦，第一輪嗰、那個業主可淘汰最少票嗰、那個然後第二次投票，跟住又都再如此類推咁去做啊，咁我直至有個取得過半數為止，呢個係第一個逐步取題。第二個咧就初步甄選，首輪之後咧業主揀選兩個得票最高嘅，即係阿家良，我完全冇講錯嘅喎，即係事事實實咧就真係 寫到明， 我講寫到明嘅喎，係有落去嘅喎。阿、律師啊，麻煩温温書喎、同埋希望咧就對我當日嘅批評咧，我希望你收回啦。系咪？因为事实唔系咁啊嘛！你话明连民政事务处嘅小册子都冇写，喂，你咩水平啊？咩水平啊？系咪？即系嗱，我坦白同律师讲噶咋，我就冇读法律，我亦都冇背书，我系咁样望过一次啫。不过我记得，你就唔记得。OK， 而家分别就系咁。OK， 咁唔紧要啦。咁呢个唔使睇啦，因为当时就唔系用呢个问题处理咗嘅。OK， 嗱，我哋当日咧真系好搞笑。首先就我话咗，一系你系以两个出嚟拣，一系就逐个排除。其实逐个排除咧，我好少见到咁拣嘅。因为继续嘥时间嘅啫嘛。咁啊，通常拣两个最高票出嚟咁样做啦。咁跟住咧最好笑，因为当日咧其实我哋现场嘅观察咧，即系。管理公司一直咧都同嗰位律师咧系同一口气嘅， 系 咪？唯独是我出嚟讲完嘢之后，跟住呢一个律师话我讲嘅话，庄荣辉讲嘅嘢咧就根据所有法例，连民政事务处小册子都冇存在。咁然之后咧，我本来想再发言。咁阿挺话等我讲啦，不如咁。咁阿挺出嚟讲啦。咁阿挺出嚟讲就搞笑了。佢唔俾佢講， 係收埋耳麥。 佢收埋支麥，唔俾阿挺講。咁呢個都未笑完喎，我仲諗住，你唔俾我講，因為咧，你大家其實可能聽眾，我唔知大家，我成日做節目把聲唔知會嘈住大家，其實我真係好鬼大聲嘅人嚟。因為我慣咗呢啲會咧，預咗俾人唔俾 叫 麥我噶嘛，我預咗要嗌噶嘛，大佬 啊叫， 慣咗要嗌。咁所以我諗住，阿挺，等我嚟啦，等我出去同佢哋。我覺得嗰個場地嗰個面積咧係足夠我去講嘢咧，俾人聽到曬嘅。啊，即係我呢個內置大聲功嘅，即係我真係試過條街度俾警察投訴我用大聲功啊！但我身邊係得一個人喺度冇大聲功，又冇亦都冇麥，都好搞笑。咁好啦，我諗住講嘅時候咧，説時遲那時快咧，管理公司出手啦。係，佢喂律師，莊生啱啊。因為我哋投票之前咧就講咗。如果唔過五成咧，就揀兩個㗎咋？ 係，直情揸住本嘢， 揸住本嘢同佢講。喂，我真係笑到碌地。我話你咁得意嘅，我話嚇、你哋本來配合得好好㗎，本來雙打對付我哋，係咪？跟住無端端講講下，你哋自己都咁樣。不過咁講啦，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即係管理公司就其實同個律師。冇勾結咯，我可以講話冇勾結噶，因為連管理公司都批評律師個講法係唔啱啊嘛。 呢個公道嘅， 呢個公道嘅，咁最後就採納嗰個嘛。所以呢個咧嗱，所以大家今日我哋點解攞呢個個案嚟提醒大家？點解喺啲表決嘅時候要多啲留意？就係咁解啦，係咪？因為其實除咗頭先我哋上一節講 嗰啲法定人數之外咧，第二樣嘢就係如果遇到面對，個議決未能夠確定之後咧，嗰啲跟進咧，其實法例係有指引嘅，即係個工作首先係指引。嗱，有好多人咬文嚼字，阿莊生，法例我哋係跟啫，工作指引使唔使跟啊？你哋留意一下咧，其實個法例咧就有寫到咧。有某幾個條文，包括咗響採購啊、投票嗰條文裏面咧，係叫大家要根據工作指引噶。 嗯 ，OK， 即係法例叫你跟工作指引，而之後工作指引寫咗，你話工作指引係咪等於法例嘅嘢啊？嗱，只要大家自己判斷啦。 嗯， 即係你咬文嚼字，佢真係唔係法例嚟嘅。不過個法例就叫你跟個工作指引，跟住工作指引寫咗，咁你跟唔跟啦？ 嗯， 係嘛？即係個邏輯係咁啊嘛。咁我都唔係话佢係法例呀，我话工作指引咋嘛。係咪咁而家事实係有㗎嘛。咁你就可以决定唔跟，唔跟咪可能有后果囉。係咪呢个最简单嘅讲法嚟咋嘛。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明白呢，你哋其实好似管理公司呢间管理公司嘅做法呢，我觉得係恰当嘅。因为既然法例或者工作守则里面係写咗有唔止一个方法处理，遇到冇一个选择系超过五成嘅时候点处理嘛？有多于一个方法嘛？最公道就真系响投票前讲明，如果出现呢个情况， 点样处理？ 我哋应该用边个方法？要讲明嘅，事前讲明嘅，就唔系好似律师朋友咁睇住个结果嚟判断。喂，我话俾你听，睇住个结果嚟判断有咩唔好处呢？会被人觉得你唔中立咯，会被人觉得你唔中立咯，系咪？即系呢个俾人嘅感觉嚟嘅啫。当然我唔系话佢唔中立啦，我系觉得佢有机会被人话佢唔中立咯，系咪？所以你哋即系各位即系朋友咧，如果真系遇到呢啲情况之后，识得处理，你可能系法团嘅成员，你要知道有呢个 guidance，就算你系一般业主，你都应该见到佢冇讲明咧。你都应该提出呢种情况呢是经常出现的，家良你知不知道？特别是在一些很重要的议决里面经常都是这样。什么重要的议决呢？揀顾问公司啊，揀承办商啊，通常都不会一剔过搞得掂的。通常呢都会是一个 round 啊，两个 round 啊，三个 round 啊，这样处理。我见过，我都说我最高纪录见过的选择呢是有多少呢？就是在一些揀選外牆的顏色，有150個左右的選擇。 哇，癲㗎喎，喂，投票投癲㗎。 會投票投票，他們總之很煩啦，投票。因為他們是用個逐個篩的方法。因為都啱過他們，因為呢他由頭到尾，即除了去到很後段那些投票呢，從來都沒有一個超過 10% 的。咁你咪有逐個篩走咯？ 係你一個人喜好嚟噶嘛，真係噶。 所以咁多選擇係咪好選擇咧？咁樣咁我唔係唔支持咁多選擇啊。咁呢個大家判斷啦。咁你要效率啫，係嘛？而外牆嘅顏色咧，我話俾大家聽咧，喺成個你問我咧，外牆嘅顏色咧，喺整個工程上面嚟講咧，對我哋反圍標聯盟嚟講咧，就好唔重要嘅。因為嗰個同監工同埋嗰個質量咧。是没什么关系的。是大家的对个 外观的喜好来的。 观感上。 是吗？但是正正就是这样呢，这个外墙颜色呢，是最多业主懂得怎么去商量，懂得去给意见的。那所以就很多意见的。OK？ 即是我那次那150个点来呢，它本来只有20多个的。那就有些业主就说，咦，我楼上就要咁，楼下就要咁，跟住即系我楼上要第一个选择，楼下要第27个选择嗰啲，跟住有个就话喂，我楼上就要第二个选择，但系要淡色两度，下边咧就要第三 即系分层分色咁样， 系因为好兴啊，好兴啊，配色嗰啲好兴啊，咁好鬼麻烦嘅呢啲真系变咗，所以通常嗰啲咧，我成日都话呢啲会咧，如果你问我建议，我都会将呢个故事讲翻俾啲法团听。咁你俾呢啲拣选嘅时候，可唔可以收窄小范围，或者用啲问卷调查？ 大佬， 问卷调查了解一下先咧。咁冇办法噶，上次百五嗰个咧 是因为他们法团呢、啊、两派的人呢的实力很均等的。 嗯。 即是大家投票的时候呢就沾少少业主、嗯、一两个业主呢腾咗、啊、边边呢就边边赢㗎啦。是 是 是。咁他们就好多意见就摆晒出嚟咁样。咁、啊、你咪变咗局住做嗰次是局住做的。啊、我最记得嗰次我个会开到凌晨四点。是啊好咗嗰次住得近。 以后经过栋楼都好深刻啊个颜色。 深刻啫最后去搞返米色。成等楼， 唉， 最后佢单色，你追佢唔着，你追佢唔着就拣单色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冇所谓啦。咁我哋都系即系地区工作，帮下佢哋手啦，俾啲意见啦，即系舍命陪君子，我哋都话系咪？ 系。 咁所以呢个咧就相对重要啦，同埋我觉得咧，即系响呢啲嘅过程上面咧，大家要留意啦。咁系，我哋都未讲翻嗰个。投票粉嶺花園的結果喎、 啊， 係嘛？個結果我嘅理解係咁噶，係嘛、嗯？大部分都係由現有法團支持嘅人當選翻嘅， 係咪？ 咁啊，有小部分咧，好似一兩個咧、嗯，就係今次關注組嘅人咧入咗去，咁、 嗯、 即係證明咧，其實咧呢等，但我嘅評論咧就係冇乜特別話勢唔勢力噶啦，大家都係揀選自己中意嘅業主啦，係、 嗯、 嘛？即係亦都。即係亦都證明咧，其實我哋嚟咧就係一個監察嘅作用，係嘛？好坦白講，如果唔係我哋及住件事，嗰啲投票咧就要重新再嚟過，由呢度到阿芝阿莊，係嘛？因為你諗下，你想象下，如果個投票情況係咁， 嗯， 三個選，如果一次投票有十個選擇， 嗯， 而投票嘅結論就係 A 選擇四成 ，B 選擇三成 ，C 選擇又係三成， 嗯， 而要戇居到揀翻啲三個出嚟再投過。 嗯， 咁结果唔会变噶，你永远都攞唔到五成。 疯狂兜圈， 你永远都攞唔到五成噶，你冇办法噶，系嘛？咁所以呢个系好奇怪嘅谂法嚟。咁当然啦，响呢件事嚟讲，啲业主都知道自己重要啦，系嘛？咁当中啲小插曲噶，系咪阿家良？喂，我知道有啲人就投诉话咩自己俾人授权咗啊？ 有 個例子係點㗎？ 好似就係、是、開緊會嘅，咁有個業主就啱啱翻嚟啦，咁佢就行埋嚟望咩事，咁佢又見到自己個單位咧話：，咦，我冇授權嘅喎，點解我個單位喺個授權個 list 上面咁樣嘅？咁佢就即場同嗰、那個管理公司數票即係派票嗰人講。咁就即刻就攞返自己嗰搭業權份數嘅投票嗰搭票喺返手。咁佢就行埋喺我哋身邊講：喂唔掂喎，阿家良、阿林、阿莊生，喂，好似好多即係授權票嗰個來路不正啊，即係唔知點嚟咁樣。咁就甚至乎好似擾攘到好似有人報警㗎、 啊，有警察嚟 㗎。咁就都即係算係個即係擾亂個秩序啦，咁樣就係個小插曲咯。 呢個我覺得咧，其實我覺得都可能要我哋都要跟進一下嘅。 嗯，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啦， 嗯， 法例就規定咧要將嗰啲嘅授權咗 嘅單位 發出授權嘅單位嘅 list 就擺出嚟， 係 當然有擺到嘅， 有 開誠布公擺俾你睇， 嗯。 咁我都了解到咧，好似係有一啲人攞住好多授權，而佢因為攞住咁多授權咧，結果管理公司為咗貪方便咧，就俾咗張大票佢，嗰張大票咧係寫齊曬咁多業權總和嚟嘅， 係 將佢自己授權咗嘅業權總和嚟嘅。OK， 嗱呢個係我理解應該係咁嘅，我當然有個咁嘅安排嘅。好啦，問題出現啦，有個業主。佢嚟到，佢真系某个单位，佢见到自己出现咗喺发出授权个名单里边，跟住佢去查询，然之后佢去攞翻张选票，而佢攞到，OK， 好啦，问题出现啦，咁究竟有冇扣翻嗰啲授权嘅份数咧？ 即系嗰个总和嗰度， 我因为第一。我唔知道系咪俾咗落总和嗰张度，我唔知道、啊，系嘛？喂，如果佢俾咗落总和嗰张度，条数一定系错嘅， 系， 因为你从来都唔扣啊嘛， 系， 你唔扣嘛，所以呢个要跟进嘅，我觉得，即系要问一问佢。当然我觉得当日啲议决，你话如果十户八户就会影响到个结果嘅，一两户就未必影响到个结果嘅， 系， 咁但系。 你有五户是咁一攞一回就十倍十户噶咯， 其實都即係決定性 嘅。係啊，都決定性嘅喎。咁所以呢個係要跟進，要查詢一下嘅喎。你當人嗰個安排係點㗎？ 嗯， 係嘛？喂，呢個亦都係法例個麻煩。 嗯， 保障個私隱我明。 嗯， 但係好似頭先我講嘅情況，佢扣唔翻佢嘅喎。 嗯， 同埋最戇居嗰個位係咩咧？我當佢唔係嗰種。融入去人哋张票里面嗰种嘅情况，佢、单头俾咗你，你又唔知行咗去边，跟住业主亲身又嚟，又攞份， 哦，即系多咗份添， 咁咪系咯，系嘛，咁好奇怪嘅、哦， 系， 咁好奇怪嘅、哦，我觉得系嘛，咁所以当日亦都冇公布到，嗰个总出席嘅业权份数， 系， 系咪？但呢个法例就冇要求嘅。 嗯， 系嘛？但如果要睇清楚，睇清楚头先我讲情况有冇出现咧？ 嗯， 即系如果头先我担心嘅嘢有发生嘅话咧，就嗰个总业权份数咧、就会细过投票嗰份数嘅，有机会。 嗯， 有机会，因为当个个都投啦吓、啊，假设个个都投票啦。OK， 有机会大过，咁大过就一定唔啱数啦，咁咪要再计过咯，系嘛？你大过总出席人数嘛，系咪？咁所以呢、這个我谂，即系我哋有啲跟进功夫要喺呢度啦，系咪？咁当然有啲业主可能觉得出咗投票结果之后就觉得沮丧啊，唔开心啊，哎呀惨啊！我哋咁努力，佢话咩粉岭花园从未试过咁多人出席会议，系嘛？咁都输俾佢哋，唉冇得掹啦！咁我第一我又唔好明啊呢个讲法系咩心态？我强调第一点，我嚟到我又唔系帮人助选嘅。喂，好坦白讲，嗱，我哋大联盟唔系未试过帮人助选噶，我哋试过帮人助选噶，有啲法团我哋觉得佢做得好唔啱，我哋真系帮我啲业主去赢嗰个法团噶，系咪？但系粉岭花园个个案嚟讲，我哋谂住净系去做一个监察同埋主持公道嘅角色，而我哋唔系去落去要企喺边一个业主嗰边，所以大家要留意，系咪？咁我哋都企喺公道嗰边，公道啱，管理公司讲句啱，我都话管理公司啱噶。even 你律师讲法律，你都讲错就系错。 系咪？系 公件事啫嘛。喂，你律师讲法你一定啱嘅咩？嗱，证明咗啦，唔系一定啱嘅。系嘛？咁我当佢记错啦，我唔系追究佢，系咪？系咪？当佢记错啦，咁结果都系做得啱就算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喺咁嘅角度嚟讲，我同业主讲，喂，你唔紧要啊，咁多人换升咗出嚟，咪继续睇住件事咯。同埋你。我形容为咧，嗰日我哋出席咧，系我觉得吓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决定性喺度。因为如果唔系我哋出席咧，我有理由相信咧，最后嗰个议程咧，就过咗噶。你讲下个最后议程，佢收尾点样处理？ 佢就好吊鬼嘅，咁佢就擺入議程入面就係寫明議決㗎啦，係 有議決事項 嘅，係啦，咁佢就最尾一個議程嚟嘅，法團改選法團之後嘅，咁佢就哔哩吧啦選法團四點完票啦，咁佢就開嗰個第九個即係最尾一個議程就所有工程啦，咁佢就開個 PowerPoint 有曬圖啊、施工圖啊、計劃啊點樣點樣，咁啊到最尾出嚟咧佢就話啊唔係嘅，我哋其實而家唔係投票嘅。咁样只系可能攞个价翻嚟啫，咁同埋同大家讲报告一下呢件事咁样。咁但系我哋之后谂翻，其实觉得几吊诡嘅。如果我哋唔出席，佢个议程写系写议决水喉工程咁。 但系咁样写嘅，议决大闸出入口地陷及地陷，大佬都唔做住。 系咯， 及第十六座至第十九座啊地底喉维修工程， 系 咁样写嘅。OK， 佢写咗做，其实。如果唔係咧，當初佢選嗰啲咩嘢，其實我哋即係冇乜興趣嘅。你選到邊個有乜所謂啫？你選邊個我都係咁做噶啦， 係咪？ 咁我哋睇埋呢個議程咧，我哋都出聲嘛，因為我哋覺得 最關鍵啊， 呢個議程有幾個我覺得麻煩嘅位嘅。第一個位咧就係、似乎佢係公開地插標，佢明明係成公園都想做嘅，佢夾硬做一奪先，我唔係，我覺得唔係咁理想嘅。我形容咁樣為有涉嫌插標嘅。OK， 咁我觉得应该一起做啦。咁而家听返嚟啊，即係我哋突然间好似去到嗰个以前度呢，好似睇緊佢哋去做解围咁喎。佢哋去做解围，佢哋话佢好犀利，佢出嚟讲话 暫時各自啊。 我暫時各自，因為我哋未夠啲資料，啲尺寸又唔啱，啲用料又未清楚，係嘛？成個方案又未知，啲報價又唔夠歸一。 係啦， 我哋仲要決定埋申請招標妥。 係啦， 佢仲要咁樣 講曬我哋要講嗰啲嘢。 以為我以為咦點解嘅突然間上身啊？系咪？即系咁样咁，我哋都算，即系我算系咁啦。即系知道林卓廷嚟，知道嘉良同我都会嚟，系嘛？咁俾下面我哋都好嘅，因为我哋都谂住叫大家申请招标妥嘅啫。即系起码价格先都冇咁硬，冇咁食得咁硬啊，系咪先？咁即系呢类型嘅咧，我真系屋苑咧，我哋会继续去帮手啦。咁我哋未来嗱，其实。我知道啊，主席对我哋都唔错嘅，佢都肯同我哋倾嘅。咁大家咪有商有量咯，我哋睇下有啲咩方法同佢商量好，点样做好工程佢，做好工程佢监察好啲，唔好俾嗰啲围标嘅人咧就如人得嚟。呢个最紧要，好嘛？咁嘉良嗰度就身体翻转靠你 嘅，继续努力啦，系啦， 继续努力啦，好冇？ 日中听日见啊都。 咁啊，系听日见系嘛？咁啊，跟住我哋今日嘅节目成日到呢度啦，好嘛？咁啊，下次有机会再请阿嘉良上嚟话，好嘛？ 好，多谢张生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 好多香港人为咗买层楼，建立自己嘅安乐窝，可能要劳碌一生。每个月供楼同埋交管理费已经带嚟沉重嘅经济负担。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同埋采购服务出现围标。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，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、承建商、大業主、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，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？看解圍，我們幫到你。